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星期四大军阀啊，喂，哎，入得咪啦嘛？喂，咁样啦，即係其实 你试咗好多次嘅 jingle 噶啦，你永远都係入错，我发觉。我同听嘅时候永远都係觉得你入错。 咁高大镬呢个 style。 包括我在内。 style 嚟嘅呢个系。 即係入错系 style。 系。嗱，头先呢我哋即係听完呢个 live 啦嘅网友呢都一定听过新比喺度讲屙屎啦，即係咪即係讲呢个即係大陆男童屙屎啦。咁啊即係我唔知啲即係啲网友会唔会觉得闷啦，但係即系阿土你喺度讲又唔同啲嘅，你仲 点解啊？ 你有咁左交味啊嘛？ 我一啲都唔左，系嘛？我都话其实咧，我的思维系右过好多人。 上次讲 Betty， 唔系我咪用右派嘅思维去谂，不过我就唔想再堕入呢个即系所谓二元嘅思维啦，系咪？因为其实系冇意义嘅。 唔系，所以我咪话咯， 以事论事得唔得啊？ 我都唔想 case by case 得唔得啊？ 我都唔想，屌你一开始你系讲立场，然之后你先塞翻 explanation 落去， 因为咁冇意思。我做惯政客啊， 系啊，屌你上次话 Q 咗你，你又系咁啫。 系啊，点解咧？即系啲人就会话你讲咁耐，咁你立场乜嘢啊？咁样嘛， 而家呢度冇人问你呢样嘢。 而家唔系， 多谢多谢多谢。 而家唔 问啊，唔问啊， 唔系有人驳你咪话哥，真系嗱，今日好好啦，今日就嗱，虽然我哋都讲屙屎啦，喂，但系我哋有女喺度。 啊、有女士， 系、有女士喺度。喂，今日你又讲少啲粗口啊？阿土啫， 我不嬲都讲好少粗口、 啊，即系 my your manner 啊，系嘛 ？Yes， 系边度？今日我哋个女士你介绍下先， 好好好。 你介绍下先啦，今日个女士， Anita 系咪？系。喂，点解？喂，今日咧，阿 Anita 啦，即系其实自己本身就即系主动话，即系想即系其实参与我呢个节目啦。喂，其实点解你会即系？即系有 拣呢个大军阀咧吓，拣呢个大军阀。 有人话你系即系贪啊，即系贪我呢个节目有处男， 系咩？ 系嘛？边个话噶？ 阿 B 哥话你贪呢个节目有处男啊！ 你唔好嚟佢啦， 你贪阿龙个靓咯，真系。 仲有周身咧， 系啊，屌真系，唔系，但系系啦，你讲翻点解，即系你会即系。上嚟啦，有兴趣 系咯，同埋你个朋友阿 Sylvia 一齐上嚟， 系咯，佢都完全唔讲嘢嘅。 喂 ，Sylvia 靓女嚟嘅，成个周丽淇咁样，真系 系喎，有啲似噶， 系啊，真系掂。阿 Anita 你都唔差啫，不过谂唔到咩明星可以代入你啫，吓唔系？但系喂，你都未讲，喂，点解你会有兴趣上嚟咧？其实 点解上嚟 live 呢个节目啊？做现场嘉宾啊？有冇乜特别原因？佢意思系冇乜特别原因啊？ 系啊。 啊，唔系讲两句啦，即系等啲即系网友认识下你啦，唔使咁怕丑、啊，你上嚟都预咗啦，系咪先？ 喂，真系冇乜特别原因噶、啊，咁、啊、平时有听开你哋个节目，咁咪上嚟现场 睇下先， 系 咯 ，just for fun。 哦 ，OK， 我帮你夹啦。 系，喂嗱嗱，即系今日讲呢个 topic 啦，打头衬呢个 topic 啦，即系其实不嬲，即系我哋习惯嚟讲都即系会 juicy 少少啦。喂，呢个 MK 青年大战强国人啊，喂，其实。阿土你点睇咧？即系其实哇，其实旺角揾厕所系咪真系好难啊？喺个位， 我唔知道，我好少去旺角。 即系你好少去嗰、那个，即系 唔系我应该好少去旺角，因为我去旺角咧，以前得基于几个理由嘅啫，就即系僆仔嘅时候沟女，梗系旺角咧，因为嗰度平啊嘛，相对铜锣湾啊、尖东嚟讲啊嘛，呢个一样啦。后期应该好少去嘅，因为太多人啊。 系， 即使有冇自由行都好，都系好鬼多人，好逼劫嘅地方。 嗯， 只系去做咩咧？就系、是、利用行人专用区，例如社民连啊、支联会有活动。 嗯， 吓 系 that's all 嘅啫。 系 系。 咁但系而家大镬咗啦！而家你要搞到要封街啦，即系要去到即系 weekend 啊，或者啲公众假期先开放啦，已经系即系已经系少咗，即系已经冇咁多人啦，系咪？ 旺角系咪咁难去厕所咧？都唔系啊！嗱，我最记得，如果我真系要去厕所嘅话。去麦当劳咯， 麦记 系咪？或者去诶，嗰、个系咪叫麦花臣球场啊？ 麦花臣球场有啦， 咪个公厕咯，系咯。 你写文联当年喺嗰度成立噶嘛？实 系咯，系咪？ 系 有咩问题咧？系嘛？ 唔系，但系强国人唔识路啊嘛。 咁都唔系当街屙屎屙尿噶。 唔系，但系我谂，喂，其实嗱，有啲人觉得啦，就其实，喂，其实系咪佢哋自己本身都觉得冇问题咧？即系其实喺度，即系叫做露蟹屙屎啦，叫做系，即系系嘛？即系如果你觉得有问题，或者你觉得你个啰柚唔见得人嘅话，喂，你即系你唔会咁样啊，唔会咁样大次次咁啊，即系当街屙屎啩系嘛？ 唔系，但系点解会觉得呢样嘢系即系啱嘅咧？ 唔系啊！ 即系啲人就 put forward 咗呢个论点，就话系左交嘅论点。喂，左交边有人会觉得？就算我当自己系左交啦，我虽然我唔认啦，边个会觉得周围去洗手间系啱噶？ 唔系边个觉得啫？ 唔系咯， 唔系边个觉得？系好多人就觉得，如果你哋呢啲诶，唔系即系啲左翼人士唔为呢件事谴责嗰班周地去厕所嘅人咧， 咁我哋好唔得闲啊！日日都喺度谴责呢样，谴责嗰样噶。 佢觉得你谴责惯唔争，再谴责埋嗰啲周地。 咁样嘅，直接讲啦，即系其实好似阿林记咁样样啦。喂，林记就喺度话：，喂，屌，如果大陆老屙屎，即系你就唔 Q 你嘅。即系而嗰啲咩印巴籍啊，即系嗰啲屙屎咧，你又 唔 Q 你，你又拘留。系有多时系睇唔到或者捉唔到啫。 哇，你咁 Q 多，你都见你捉唔到？ 会有几多啊？ 唔系啊，今次嗰件事， 日日喺旺角有人屙屎噶。 今次嗰件事咁大件事咧，就系话咧，有个差佬喺附近嘅。 系。 然后个差佬见到即系个青年同埋嗰对父母争执嘅时候咧，咁个差佬其实系想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系啦，咁样。 但我觉得呢个观点系错嘅喎，差佬。喂，原因就系你应该要杀一儆百噶嘛。 系 系啊， 即系如果你例如我哋非法泊车啦，经常都会噶啦，我即系周围泊嘅车，因为赶时间。 系啊， 喂，如果你唔抄我嘅话，我咪继续泊咯。 系啊， 同样道理，如果嗰个人真系喺周街大小二便嘅话，你唔喐佢嘅话，佢咪继续做咯。 哦，唔系，咁呢一样嘢咧，你就要听翻琴日搏击会啦。咁有位林律师就都解释过点解咁样做啦，就系、是、因为喂你。通你周地抌垃圾就罚千五啦。咁大问题你通街 即刻俾张告票你啦。 系啦，你系啦。但问题如果你系通街屙屎嘅话咧，咁你 上 call 啊嘛， 上 call 系啦，咁啊要写 statement 啊， 系 啦，唔使问林律师我都识啦。 你又有 report 得嚟咧，而佢个最高刑罚系简易治罪条例入边咧得五嚿水嘅啫。 咁呢个系差佬嘅问题。 呢个系个法律，呢个系个法律嘅问题， 即系 个差佬 犯法啦，系咪？ 系冇错， 即系以香港嘅法律嚟讲，系真系犯咗嘅，系咪？ 所以你咪其实应该系咪即系执法部门，包括差佬，系应该加紧去做呢样嘢。如果你话真系旺角好多人屙屎屙尿啦， 喂咁喂，其实咧，喂我哋自己本身要控烟办啦，其实喂系咪即系要成立一个部门叫控屎办咧？系嘛？即系喂，即系你如果你呢个真系已经系一个常态啊！即系尤其系大陆人，即系自由行越嚟越多嘅时候，喂，控屎办系值得研究嘅，真系。 喂，其实控屎办咁样做好唔得闲嘅，你谂下。 喂，控屎办喂搞得个 department 梗唔得闲嘅啦，大佬。 系好啊， 白养你嘅咩？ 诶、欸，即系我哋咧，嗰啲叫做咩话？即系嗰啲咖啡妹啊，咖啡仔啊， 系啊， 佢咪即系系判咗出嚟咧。專係抄我哋牌㗎嘛，就話我哋非法泊車或者入唔記得入標嗰啲咁樣，即係話咧你再判一個部門出嚟，就 specialize 去管制啲人咧就屙屎屙尿。 係啊，同埋喂 有判 平核佢哋有指標㗎，其實 有 division of labour， 喂嗰啲有要升職㗎嘛，大佬啊，你執幾你一個月要執幾多嚿屎先至要即係 唔係啊？每日炒夠五萬蚊告票，咁你咧就先可以收工， 你要交數㗎嘛。 Exactly， 我就係想講呢樣嘢，因為點解咧？嗰啲咖啡仔同咖啡妹咧，即係對於我哋揸車人士嚟講，你好乞人憎嘅， 係 咪？咁因为点解咧？你就唔敢乱咁泊车啦。一个警告就系、是、咁，同样道理。如果你话即系强国人， 系 包括可能部分一个香港人都有份嘅， 系 咁中意屙屎屙尿喺条街度，系嘛表演嘅。咁你倒不如揾一个即系 specialized 嘅部门，专系负责处理呢样嘢，咪 OK 咯。 喂，你讲咩啊？你个唔加杂。 哇，大佬，呢、這个你系咪搞错咗？呢、這个唔系匪类监察院啊，大佬啊，真系你激死啦！ 你讲起法律咧，我真系觉得，真系我，真系你讲起法律都头晕，大佬，真系我发觉原来咧，即系其实大陆咧，即系嗰啲网民咧，对我哋香港嘅法律有好多幻想嘅。哇，即系其实我发觉原来咧，即系我今日去 search 啊，即系你当街屙屎犯法， 喂，原来而家好多大陆嘅网民啊喺度 search 緊啊，喂，原来如果你用个手机去影个僆仔屙屎呢，系咪属于犯法嘅？ 咪梗唔系啦，香港边有肖像权㗎、啊。 係咪即係倒返转头嚟喎，真系即係去幻想空想呢啲法律喎，我真系服嬌咗。 喂，咁你但係今次我真系帮呢一个即系本土派讲啦、啊、即系用返佢嘅立场。喂大佬，你夠膽屙屎你怕咩人影啊？ 係囉大佬。 阿哥。 同埋即係 你出嚟表演啦，係咪？ 喂，伤害到佢弱小心灵喎，僆仔嘅弱小心灵。 有咩弱小心灵啫？你阿爸阿妈由细到大教到佢即係屙屎屙尿。 咁其实如果你自己本身呢，即係你着得开浪裤呢，咁其实你都 就唔怕俾人见到。 唔係囉，你个屎忽啦，同埋 你知唔知呀，开浪裤嗰啲攞嚟 show off 嘅，话俾你听嗰个词固定嚟㗎。 哦，明白 。真係方便俾讲咗，係咪？ 梗係啦。 咁如果你着得开浪裤周街走嘅话，你个屎忽啦，咁其实你同你五官已经冇分分别㗎啦，其实。係咪即係你都系见人㗎啦。我唔系话你屎忽样。即係其實你係見人啫，其實係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好正常啦，係咪？喂，點解一影你嘅時候你要咁緊張呢？喂，同埋好嘢喎，個蘋果記者， 你自己有自己有少少羞愧之心咯。 唔係因為影佢嗰陣時候就有羞愧， 你怕俾人影、 啊、 但你唔怕做呢樣嘢。 哦，咁樣 係咪？ 即係影佢嗰刻就先羞愧，屙嗰刻就唔羞愧。 你唔知我哋僆仔嘅時候讀書嘅時候咧，你哋有冇讀過呢、這個其中一個叫 Prisoner's Dilemma？呢個 囚徒困境， 其中咧嗰陣時候咧就唔係用啲咩特別嘅方法咧去解釋囚徒困境，即係話自私啊、成神噶嘛。其實佢最重要嘅觀念就係話啊，我方便自己，你方便自己，佢方便自己。咁嗰陣時候我記得我個老師咧啱過身啦，文思維咧佢就話抌垃圾就係、是、抌垃圾就係一個囚徒困境咧。因為點解咧？我好方便啪一聲就劈佢啲垃圾啊嘛，咁、對我嚟講梗係好方便啦。但你又劈，佢又劈，佢又劈嘅時候，咪、就好似囚徒困境咁樣，就係、是、你供我出嚟，我供你出嚟，佢供出嚟，大家都坐好多年監咯。大家都會變得好麻煩咯。 係， 咪我可以，所以我覺得咧，屙屎呢個咧可以變成一個哲學嘅分析嚟㗎，prisoner's dilemma 嚟㗎。嗱，我哋上一代人其實呢一樣嘢咧就唔好緊張嘅，因為點解呢？我做過即係地區工作就知咧，啲、街坊好中意咧，就嗰陣時候咧就係、是、要求。 唔係，如果你講 prisoner's dilemma 嘅話， 有公廁㗎， 係咪即係唔屙屎會執書咧？其實。 唔系啊，要揾一个厕所对我个人嚟讲系好唔方便嘅嘢嚟噶嘛？ 唔系你话你 我嘅我屙完之后就算鬼数啦，又唔系我又唔系我屋企，又唔系我负责冲嘅。 喂，咁你应该支持领会上市喎？喂，而家领会上市之后起咁多商场兼且靓厕所，喂，其实嗰班今日友仔完全系冇藉口通街屙屎 嘅。你又 学埋 索罗 B 啲九唔搭八？ 唔系九唔搭八啊，呢个事实嚟到大佬。 好乜喺度？喂，旺角，如果你真系要去洗手间，我都求其，我冇去咁耐，一求其举都俾你啦。 因为旺角其实只不过系其中一个例子嚟嘅。你讲紧通强国人通街屙屎，其实系即系古已有之嘅事情嚟嘅。 我同意啊。因为点解咧？即系呢个系陶杰所讲嘅 小龙 DNA， 小龙 DNA 嚟噶嘛？咁喺农村社会，你唔会喺嗰个耕田嘅地方会有公厕噶，使乜公厕啫？ 啱嘅， 系嘛？你仲系施肥， 嗰度食嗰度屙啊嘛，有机啊嘛， 系嘛？仲系有机添，系嘛？仲系即系方便你即系种菜啊、种米啊、剩剩嗰啲咁嘅嘢。咁呢个系即系农村社会嘅必然现象嚟噶嘛？正如我哋上一代一样。头先我都未讲完，你已经打断我。喂，我哋街坊以前咪成日都话要有公厕咁，因为佢系你阿伯咧，成日喺嗰啲公园里边屙尿噶，因为忍唔住啊，吓去麦当劳都嫌远啊，再翻屋企又远，咁咪楼下公园啱喺度捉紧企咯，嗰啲阿叔咧， 系啊， 咁咪去厕所咯。 唔系，但系嗰啲阿公佢系即系佢喺后巷啦，定还是喺当街屙先？ 咁啊，梗系喺嗰啲。 比较隐蔽嘅地方， 花草咁、你花草都人都行噶嘛， 即系你 咁有得投诉嘅话，咁啲人都会投诉就喂你起个公厕啦咁样， 即系你起码会羞愧啊嘛，你起码 唔系好多人其实都唔羞愧、我觉得呢个系 prisoner's dilemma， 唔系同宗族有关，系有文化背景， 咁即系屙尿蚀底嘅，其实就真系喂咁， 唔系上一代咪就系咁咯。 喂，如果你咁样讲嘅话， 你香港上一代人就做紧呢样嘢啦。 咁如果你咁样讲嘅话，你就唔怪。 唔系你叫我喂、啊你问我喂屙唔屙得出啊，大佬，我就即系百思不得其解，点解屙屎屙得出喺条街度当众啊，大哥， 即系你 系嘛， 你 屙尿都快快脆脆可以做得到，你好急 嘅人，因为你人系有个基因喺度噶嘛，即系你屙屎系一个好漫长嘅 process 嚟，咁好容易俾人感受袭击噶嘛。 唔系，同埋我有时觉得即系大便咧，基本上系一个享受嘅过程嚟。 系，即系 系嘛，应该系攞本书嚟睇啊， 唔系或者玩呢、這个 揸住个电话睇下 Facebook 啊， 系啦、 啊，复下啲 message 啊咁。 即系或者玩 Candy Crush 啊 ，Tasty 咁啊，一路屙一路。 喂，点会喺条街度可以做得到呢样嘢？即系所以其实即系有时谂下你。 你 call 佢林忌咧，我就啊林忌有時都有啲 point 嘅，即係我唔係特登要即係讚佢拆噶。喂，唯一就係、是、我真係諗唔到，你真係俾100万我都好，你咁喺條街度屙一次屎，我死都唔制話俾你聽，係屙唔到一定 係。屌你啫，你係輸咗波先會咁樣嘅嘛，通常係 輸咗波都唔會咁啦、 啊，唔係飲到醉鬼曬咪咁樣咯， 醉都唔會咁。 唔係羅 B 個 level， 你傻嘅啫，你去唔到洗手間啊，即係你大便唔到啊嘛，應該講啦。 唔係嗱，你如果講咧，即係你小龍 DNA 啊，你又講我哋上一代嘅人都係咁咧。唔係呢度有篇文咧，即係我想同你 share 下啦，就係、是、呢、這個 上一代人真 係 大把係咁啊。 阿林粉強啊，佢今日咧就喺呢個 AM 730嗰邊咧有個專欄啊嘛，叫講盛講衰。咁佢就話咧，即係其實喂。你肯唔肯定嗰啲人係香港唔係大陸人啊？喂，其實有好多人，喂，你剪個綠軍裝已經俾人誤認為係大陸人噶啦，香港人啊，佢話，喂，即係你點能夠 sure 嗰啲屙屎人？ 屋村係屋村屙屎嘅阿叔，或者唔係屙尿啦，最主要係屙屎阿叔。点会系大陆人啊，大哥？ 唔系你巴士阿叔就会多咗。 唔系咯，巴士阿叔都系香港人啦、啊，系嘛？诶、哎，你使乜帮佢解释啫？ 唔系啊，佢话喂，你点能够 make sure 嗰啲系大陆人啫？啱啱先？ 唔系我都 make sure 唔到嘅，所以上次 唔系，所以控屎办就 OK 咯。即系你嗱，你系 d e f 嗰个行为系犯法。就先捉啊嘛！ 控屎辦第一樣嘢做嘅係咩咧？攞個身份證出嚟，唔該。 哦，點得啊？點啊？喂，同埋要貼街 攞身份證出嚟，冇啊！攞個 passport 出嚟都得。同埋咧，我覺得應該係咧簡易程序秩序條例啊嘛。學阿龍頭先話齋 啊，罰500嘅啫， 唔係啊，即刻罰錢啊， 係 唔即刻俾告票啊，唔使去裁判處添啊，唔使寄去啦。如果唔係你出唔到境啊，咪解決咯。 喂，或者喂，會唔會咁樣啊？嗱，因為而家大陸咧，其實興一種，即係其實係一種懲罰嘅方法咧，就係羞辱你啊嘛。譬如好似好簡單，就係舊年咧，即係其實捉嗰啲咧，即係衝紅燈嗰啲，即係行人啊。咁佢就要佢哋咧，即係其實著住件咧嗰啲嗰啲唔知嗰啲咁嘅龜背咧，喺度捉翻嗰啲咧亂咁衝紅燈嗰啲人嘅喎。 喂， 喂，會唔會就係話控屎辦咧？即係可以抄一樣嘢，就係咧， 即 係 嗰啲屙屎一次俾你。 唔 係 啊，梗唔係啦。嗱咁樣羞辱佢，哇！揾個蘋果記者 close up 佢屎眼影一次，然之後擺上 YouTube 咁樣得唔得咧？喂，羞辱喂！如果佢羞， 唔係你講真，唔係阿 Anthony， 而家你講真定講假先？你咪見到有女士喺度咧，你就不停喺度講呢啲咁嘅笑話。但係呢個咧，你唔知其實咧，新加坡 唔係或者執屎得唔得先？ 新加坡嗰陣時候咪就係、是、即係有人批評過咯，即係話你公開做啲咁嘅社會服務咧，跟住影完嘅時候咧，呢啲係違反人權噶嘛？ 哦，咁樣 係咪？我唔知你講真定講假， 但 係 你以為你講假。服務你好正常啊， 唔係跟住佢影啊， 哦， 影低佢好多人係有批評呢樣嘢啊， 但問題 就係你變成一種羞辱啊，你係一個 double penalty 啊，係， 哦， 你罰錢就罰錢， 係， 你叫我做社會服務你社會服務令，你影我就影我， 係， 你想做邊樣先，大哥，係咪？即係我已經犯咗錯啦，咁你都係想我 rehabilitation 啫，下次唔好再通街屙屎啫，係咪？你使乜俾我全世界都人都知啊？咁啊仲慘啊，入獄3年，仆街。 就如果你咁讲嘅话，喂，案底呢样嘢唔应该存在噶咯， 冇案底， 系啊，但系你嗰样嘢你系 假意自造条例，边有案底啊？ 即系我讲翻个比喻嘅啫，咁你即系案底呢一样嘢，其实亦都系俾翻个差佬个 check record 咁样嘅啫。 唔系，我觉得解决呢个问题嘅办法好简单，即系得两个方法嘅啫。一就系头先我讲嘅法律，你即系严格执行 控屎办。 啊、你控屎辦又好，乜鬼都好啦。總之就係、是，即係差佬唔好怕煩，或者你都可以將個程序簡化去。嗱、你唔好出境啊！你罰咗你1000蚊，或者罰咗1000蚊先可以出境啊！咁你實怕啦，因為點解起碼可以住兩晚香港咁啊？1500蚊係咪？700-800蚊一晚酒店， 唔係而家啲人扎營嘅，你都搞錯曬啲嘢真係。 咁你都要揾到個地方去再扎先啦，大佬二千要 book 噶嘛，大哥。 上飛鵝山 係嘛？哦，咁你鼓勵佢繼續屙屎咯，咁就你教佢繼續屙屎啦。第二個方法就係你教咯，嚟緊嘅時候你俾緊傳單佢得唔得啊，大佬？ 係啊， 喂，呢個係文明嘅地方係嘛？你唔好咪最慘就係點？ 傳單係咪只係？ 因為點解咧？而家啲人咧有一個問題就係、是、你由 specific 變成 general， 係啊， 即係你1000條友、10000條友。100000條友走嚟香港嘅话，我唔理你系鬼佬又好，唔理你系强国人都好啦。 咁变到你， 喂，可能系1-2條友真系屙屎啫嘛。你 specific 变成 general 就系话，我当你全部人都系咁。 吓、 咪呢个就系问题啊。呢个系理论嘅盲点嚟噶嘛。 系啊， 系咪？即系正如某君喺度 call 嘅时候，喂，都好似有咩巴基斯坦人定巴勒斯坦人就屙屎啊嘛， 人士啊， 俾人告过噶嘛，系咪？ 咁你咪殺一儆百咯，從法律上、從教育上去做呢樣嘢得唔得啊，大佬？ 嗯，咁啊嗱，其實你講翻你頭先咧，即係你話 specific 變到 general 咧， 對香港人嚟講一定唔會做嘅，因為點解咧？係因為我哋周圍都知道邊度有廁所啦，係嘛？ 唔係去翻你頭先講， 去茶餐廳都可以。哎，阿叔啊，唔好意思啊，我而家想去洗手間。 嗱，你頭先就係話 啦，係嘛？ 屙屎係個別例子啦。即系而家系最怕 唔系屙屎系个别例子，而系你举一两个 specific 嘅 case 去 generalize 嗰样嘢系唔公道， 但系咩唔公道咩？你觉得？ 亦都唔合理啊！ 唔系、 啊，喂，你有冇读过 social science 噶？ 唔系我知 ，social science 要抽 sample 噶嘛？ 你听埋我讲埋， 睇下嗰样嘢实唔实呢？近噶嘛，大佬，你举一两个 case。又有巴勒斯坦咯，應該有中國，咁你即係話同嗰個種族係冇關係咯。 的而且 呢、這個契弟嘅行為就係一個契弟啫嘛。 啊，我知 有乜關係啫？你要 please 嗰啲友啊，係啊，嗰啲係中國人先做咁得，我咪同你解釋咗咯。我冇話屌嗰啲咪就係小龍 DNA 咯，係咪喺農村嗰度冇公廁噶嘛，大哥係咪先？ 啊，唔係啦。關力嘅針對翻你頭先講嗰樣嘢，就係話咧，即係如果你係將呢啲咁嘅 specific case 咧，即係其實個別例子去一概而論嘅話，咁你講到個個大陸人都係咁嘅話，即係 唔係？我覺得呢個唔科學咯。 你覺得咁樣唔科學，亦都唔啱啦，係咪？但係環球時報 唔係啱，啱唔啱我就唔知。 環球時報有個取態咧，就同你個講法咧啱啱相反嘅，造成嘅效果咧， 好彩環球時報同我啱相反。 但係點啊？佢話指責呢啲不文明啊嘅行為嘅時候咧，喂，同時啊。即係香港人啊，要對佢哋整體包容喎，佢覺得呢個整體嚟嘅喎， 關個整體咩事啊？ 唔係啊，即係你 佢喺旺角屙屎同我， 佢 住喺 整體包容啊，大佬。喂，而家中國人整體屙屎咩？落到嚟即係去旅行係，喂，我真係想問呢個問題喎。佢然之後佢咁點講？你知唔知？佢話要包容， 其實冇得， 而唔係要 嘥氣啦。環球時報係冇得 defend 啊， 唔係呢個行為係冇得 defend 嘅 啊。 即係正如你偷嘢一樣啫嘛，偷嘢無論你係美國佬又好，歐洲人又好，但係 總之屙屎就 都係錯㗎啦。邊個會同佢 defend 得到啫？係嘛？不如《環球時報》幫佢 defend 呢一個偷嘢啦。 唔係問題係點解 強姦啦？ 問題係 非禮啦？ 點解環球即係我哋大家都知道強國人即係周街屙屎喺香港嗰度古已有之嘅，但係點解《環球時報》要特登喺呢段時間就走去幫呢班周地屙屎嘅人即係 defend 咧？ 喂，同埋佢係講得係即係特別大聲。 你覺得點解？你觉得点解佢会 defend？ 嗱，听埋我讲先啦。嗱，佢系甚至乎煽动咗一班人咧，一班网友咧 ，so called 网友啦 ，trap 系啦。话俾你听，呢个系一个 trap。 嗱，讲埋 点解我话俾你听呢个 trap？ 我知道大概讲咩，《环球时报》点解要为呢班人 defend 咧？就系你继续批评强国人咪一个 trap 咯。 嗯 嗯， 或者强国人继续批评你咪一个 trap 咯。系，你咪变成一种嘅撕裂啊！ 互相指嘛、 啊？喂，我总揾到你啲衰嘢出嚟噶，系嘛？ 系 咪？即系龙咁，你即系不修边幅咁个假设啫吓。 系 即系朱元璋唔刷牙，系嘛？ 咁呢个 系嘛？食完嘢又唔刷牙，咁周围一阵味，咁我都可以批评你噶嘛？你要挑人嘅弱点系好容易啫嘛？屙屎更加断正添啦，系咪？ 系啊。 咁你咁大嘅环球时报或者代表中方嘅立场嘅，去批判翻佢，咁你香港人会点啊？ 系 反弹咯。 因为之前人民 搞错，你纵容啲人屙屎啊，走街咁样。 同埋好得意一样嘢咧，就系咧，几个月前都有差唔多嘅 case。咁啊，话说有个细路仔喺奥海城，商场入边就真系当众屙屎，然后咧，《人民日报》咧就整个社论出嚟，就话俾你听，喂，其实大陆人系应该要建立翻一个佢哋嘅文明思想，先至可以走落嚟旅游啊嘛。然后冇几个月之后，而家轮到《环球时报》，竟然系要 而且仲要为佢哋屙屎辩护。 系啦， 即系佢唔会觉得呢个问题嚟。我觉得嗱，即系其实陶杰有一样嘢讲得好啱嘅，即系其实咧，香港人系香港嘅问题，即系美国人系美国人嘅问题，但系佢从来咧都冇一样嘢叫中国问题嘅。即系其实你大陆人犯错咧，永远唔会承认自己嘅问题嘅，即系好似好简单咁呢件事咁样啫嘛。即系有苹果记者影佢，哇，嗰个僆仔嘅老母好嘢啊！即系其实陶君衡上身啊，十倍奉还喎，屌！即系喐手喐脚喎，大佬。 个半泽直上身。 我冇喐手喐脚喎，大佬你唔好 系十倍奉还，即系个，即系你影相噶嘛，大佬啊！佢又要喐手喐脚喎，真系。 唔系，但我觉得香港人咧就唔好借呢啲嘢咧，系即系将其他嘢捞埋一齐讲嘅。呢个系 not fair 嘅。即系例如你今日你继续喺度强化呢样嘢系冇意思噶。 嗯。 系咪？我揾十个即系鬼佬俾你都得啦，都会系周街屙屎屙尿啦。你有冇去过美国 New York 嗰啲即系贫民骨啦？ 系 全部系压噶，全部 啲 垃圾冇人执噶， 地铁都系咁添， 冇错啦。即系我觉得 如果环球时报再配合你班傻佬继续去煲大呢样嘢嘅话呢，其实是一个 trap 嚟㗎、嗯、你仲去计呀， 同埋 你仲去呢个计呀，你以为即係嗰啲嘢係同个种族有关，其实同文化修养有关咋嘛，係咪同嗰个地区个发展有关咋嘛。正如我停一头先我举我哋上一代嘅问题，屋村嗰啲係叔阿伯咋嘛，呢啲係我哋上一即係我哋係已经进化咗个阶段。 系， 咁你应该该骄傲自己，就话我进化到呢个阶段，我唔会周街屙屎屙尿咋。 系， 而 rather 定系话俾人听，喂，屌嗰啲契弟系周街屙屎屙尿，屌你咪碌拉佢咯， 香港 你咪捉佢咯，你咪告佢咯，你告得一次就杀警八噶，大佬。 唔系，嗱，我觉得就其实咧呢、這个，我谂香港唔会即系倾向于即系将佢哋 generalize 嘅，但系。 唔系、啊，我觉得而家个现象系将佢 generalize 咗。 唔系 generalize 个人先啦，即系其实你话喺网上面 noise 嘅一啲即系有意见多嘅人，咁其实 嗰啲叫做 咁系梗系 dominant 噶啦。咁你唔出声嘅人，即系其实冇人讲噶嘛。咁但系你会觉得就系话，喂，你环球时报呢件事系就有个责任，佢仲要煽动咗班网民，有条友就叫唔知咩叫唔知笔乜鬼嘢啦。咁佢就话即系要啲人咧，即系六月一号之后咧，就唔好嚟香港旅行啦。 呢、這个北冥一 吓、啊，北冥一系嘛。 啊 有啊，但系揭发咗出嚟咧，原来呢条捻样咧就其实系咩嚟嘅？系即系其实系新开 account 嚟嘅，五毛嚟嘅呢条友，而且 support 佢呢个。 我唔信佢唔嚟啊！喂，同埋我第二个问题就系、是，点解会拣六月咧？ 嗯， 点解唔系即刻咧？而家四月几喎、 啊， 大佬？ 仲有五一啊？ 咁即系话你 book 定晒所有五一黄金周。 唔系 香港， 今日嘅即时新闻就话咧，原来佢哋准备五一咧嚟集体屙屎抗争啊！ 得唔得？ 系啊，真系啊， 我唔信 啊， 我乜都得。 唔系嗱，即系讲真啦，嗱，点解要拖到六一啫？唔系，即系喂，你呢段时间做乜啫？喂，其实我因为作为一个男人咧，我可以理解嘅。即系其实咧，通常男人同女人分手咧，都会执翻剂先噶嘛。咁即系五一就想执翻剂先，系咪？ 系啊， 吓、啊。即系仲要，唔系执翻剂唔不特止，仲要屙督屎喎，大佬！喂，呢个真系大镬喎！ 唔系我唔信咧、啊，你谂下喺网上世界里边请英雄嘅人 系， 其实懦夫嚟噶嘛？ 系唔系啊？真系有英雄、啊， 我死都唔信六月一号嘅时候冇强国人落嚟、啊。OK， 嗯， 我死都唔信佢靠屙屎抗争。是咪？ 其实之前都试过啦，即係喺地铁车厢话食嘢呢就俾人拍片，又俾人即係其实喺度屌鸠佢㗎啦，摆上 YouTube 㗎啦。咁嗰陣时咪有一班网民就话即係集体落嚟即係呢个地铁车厢啊即係食嘢嘅，冇件事啦都系。 实唔会做 的。即係有前科㗎啦。 喂嗰班 人喂你连集体食嘢抗争。 所以我咪话呢个一个 trap 囉。将你哋喺呢一个嘅现实世界里面觉得唔啱嘅嘢无限夸大嘢。跟住呢就继续发酵。跟住咧，你《環球時報》咧走去回應，咁嗰啲人更興。 我覺得， 咁你咪繼續嗰個矛盾啊，永遠冇人辦法解。你唔係從實質問題去解決問題㗎。 佢係掌握咗個壓。 你唔係話好似你話你搞個你搞笑都好啦，警我即係控屎辦都好啦，咁、都係實質做緊嘢啊嘛。 係啊， 係啊， 係咪就控制緊？咁喂，我唔理你係香港人定內地人啦，定係鬼佬啦。佢總之你街度即係亂咁屙屎、亂咁拋垃圾都係錯嘅。 嗯， 咁咪正常喎。第二，所有遊客。都要收一份單張嘅、或者飛機或者火車道呢我哋都播一段宣傳短片唔該你嚟香港嘅時候、禮貌啲得唔得大哥咁得唔得啊 如果真係收到單張叫你唔好屙屎呢真係一種歧視嚟喎真係。 唔使話屙屎呀保持。 咪仲要簡體字就去寫呀 係咪 係 咪真係大鑊。 但係你會見到佢哋即係零零舍舍喺六月之前呢即係無論大陸人做幾多錯事都好呢喂大陸政府都或者佢輿論機器呢都不斷咁樣走去好強硬用大量嘅歪理即係 defend 自己。 嗯。 然後呢就不斷咁樣攻擊香港種嘅可能過激嘅行為但問題就認為佢哋。 唔係我覺得所以呢個係一個陰謀嚟㗎。 嗯。 點解六月啫 蘋果講咗啦呢個解 釋。係咪六月四號嘛你。因為每年嘅六月四号有好多内地人咧、我都知咧，就系特登攞个双程证嚟参加六四烛光晚会咁 样。系、啊， 点解拣六月？其实有理由噶，嗰条友所以都系鬼嚟嘅，屌、 即系唔系想执翻剂？ 即系你估以为嗰啲友系真系抗拒话你影我咩？佢背后有 agenda 噶嘛？ 即系喂，屙屎系阴谋嚟，原来咁大 有 agenda 话俾你听，嗱，你香港人再系咁啦，我就乜乜乜噶啦，喺度吓你啫嘛， 就当街屙屎。 是咪？喂，系你先会中计嘅啫，屌唔怪得啲我话你热狗啊，屌！喂，系你先会中计，喂，根本成个 trap 嚟嘅、啊。喂，你信喺网上世界里面凶狠嘅人，其实系咩人呢 就喺現實世界裏面系碌捻嘅人啊嘛，难听啲讲就叫做男即 coward 嘅人啊嘛。 有 喺网上 噶吓， 边个啊 ？N 年前咧喺高登嗰度有一个叫不教导阴山嘅人咧，咁佢咧就发一个反港女嘅游行，咁 有冇人出嚟啊？条 咁 结果 咧就有佢自己一个走出嚟， 好用。 而佢自己本身咧亦都系中环度行嘅圈。 系啊， 系啦， 即系话佢动用你有问题啦。 但起码佢肯自己行出嚟，但系问题嗰班咁嘅人够胆咁做啊嘛。 冇人咧会听你讲，六月嘅时候咧系唔会嚟香港嘅。我俾你听，我写包单，系咪 ？OK， 所以你唔使担心啊。呢啲咁嘅网上呼吁，你继续陪佢蠢啦，继续陪佢癫啦。 嗯， 你浪费自己的青春同埋时间啫。你问我就系 OK， 好啦，呢次时间差唔多，下节翻嚟。 唉，近排个市好难炒、啊，师傅，咁点搞啊？ 梗系啦，股坛凶险，风云变幻， 咁要点样先可以洞悉先机，运筹帷幄呢？ 当然要学孙悟空咁样，骑喺嚿筋斗云上高，睇清楚呢个股海形势方向，然后先有智胜嘅把握啦。花生台重点财经节目，逢星期五晚八至九，由文昌、云涛、 马田 为你主持。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好，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 ，hkpeanut.com。 咦，买齐跑酷汽水睇戏啊？ 嘿，买齐跑酷汽水，梗系赶翻屋企听影画春秋啦。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大家好，我系戴耀廷。 傲摇之霸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陶君衡，大军阀。 系好啦，翻嚟第二次嘅大军阀啦， 又入错啦你，大佬，而家先系正式系第二次嘅大军阀啦，最后俾嗰啲音乐， 啱啱尾声啦已经，唉，咪嗱，即系其实咁样啦，即系其实嗰啲你话头先嗰个讲法好鸠啊，即系，唉，都唔系鸠啊，即系呢啲嘢，喂，如果鸠嘅话就唔会日日都讲啦，因为你问题喺度解决唔到啊嘛，真系， 唔系我唔信解决唔到呢个问题， 系嘛？ 即系如果头先我个方法咁、一你加强執法， 系、啊， 二加强教育嘅话，我理得你系强国人定弱国人都好啊。 但苏锦良嗰啲完全系冇计啊嘛，你知唔知苏到锦良讲咩屌？嗱，佢今日即系啲记者问佢嘅时候，佢都喺度话，佢都唔诶都言，即系其实言不及义喺度话，旅游业界咧都希望咧即系增加资源咧就好似酒店啊、景点啊、旅游设施，改善呢个交通配套。咩将呢啲经济效益分享到即係有效嘅地方，但係佢从来一个厕所两个字呢都冇讲到嘅。即係喂，我哋唔係要景点啊哥，配套嘅嘢。 我要跟公厕啊，你想讲。 要公厕啊大佬啊。喂，如果你公厕你係足够嘅，或者係一啲即係指示牌啊，即係你係、叫做係即係 tourist friendly 嘅话呢，我諗即係起碼係解決問題嘅方法啦，係咪？ 喂，但係有個問題喺度喎。喂，我哋早幾排呢，如果留意一下 YouTube 啊，留意一下呢個蘋果日報嘅話呢，你會見到亦都有唔少嗰啲咁嘅大陸病人呢，佢哋喺即係喺呢個，我記得有一單新聞就係話有個女仔喺伊利沙伯醫院門口就走去小便，咁、但係問題呢，伊利沙伯醫院門口只要呢一打開對門轉左，你就見到個，你就會入到去女廁㗎啦，你都要喺出面走去 嗰、個都係強國人嚟㗎嘛， 係啦，都係強國人嚟嘅，咁你見到佢哋嗰種對於廁所，對於香港呢塊地嗰種蔑視嗰種意識呢，其實係引起好多香港人反感啊！ 明白， 唔系因为觉得呢度已经系佢嘅地方啦嘛，已经回归咗之后就咁嘅地方。 你嘅地方， 喂，你嘅地方都唔系屙屎屙尿嘅，大佬。 第一，第二样嘢，你翻到大陆， 我呢个 office 界我嘅地方，我都屙屎屙尿啦，系嘛，大佬？你知咁嘅逻辑都有啫，大佬。 错啦，有个叫林卓廷嘅人咧，就走咗去我哋个 office 个嗰度啊，就屙尿屙出界啊，大佬。 因为佢太高个头啫，因为佢系 你都唔肯关事啊，你真系 唔系佢真系九唔搭八，真系你问 佢啫。唔系嗱，讲啲正经少少嘅话题。 喂，我谂到个方法，另外一个咧补充嘅一个警察建议咧，就系每一个强国人咧，即系过境嘅时候咧，就派幅即系本来我哋咪有一个 tourist map 嘅， 系啊， 不如你一个 toilet map 俾佢。 哦，点啊？ 系嘛？即系全香港你究竟啲公厕？ 喂，记得写简体字啊，写繁体字佢哋睇唔明啊。 嗯， 不过唔紧要。即系，但系我谂唔到就系、是，喂，点解去搵个厕所咁困难咧？ 嗯， 即系我去过全世界都唔少地方啦，至都系。即系你记唔记得我哋细个嘅时候阿爸阿妈都会教你噶嘛、嗯、口才老边啊嘛大佬用乜嘢问到啊呢个我真系百思不得其解即系我终于明白啲友点解将啲 specific 嘅 case 变成啲 general 嘅 case 嗯 我而家明啦终于就是我真系后兜就系、是、我真系明白啦喂口才老边我去外国都唔知问过几多次 Where is the toilet 系 咪去台湾就系屎尿精精哪里系嘛？喂，呢、這个嘢成日都讲噶啦，大佬。 唔系，但系我觉得 有乜咁难咧？真系，我都唔系好明。 我又唔觉得佢怕丑，因为其实你见到强国人咧，通常问路咧系好直接噶。即系嗱，起码我哋如果香港人咧，即系你话去到外国去旅行，起码我哋要讲 excuse me 啦， 系 咪？或者系即系喂，不好意思啊， 请问一下啊，请问一下咁啊？ 佢唔系啊，屌！边度？太空馆边度？咁噶， 系咩？我真系未遇过。 系啊，即系直接问噶， 唔系你错啦。嗱，有时有啲好有礼貌噶，小伙子，快点过来， 系嘛？即系 咁 样， 系啦，呢个做开场白，然后先慢慢就问你嘢嘅。 喂，好啦，厕所呢个 point 讲到差唔多啦， 够啦。 唉，喂，其实 即系太无聊，我发觉。 其 实讲 到头先，其实我哋都讲到少少啦。即系其实，即系呢个屙屎，其实原来系阴谋嚟嘅，原来系即系。即系阻止啲大陆人咧过嚟，即系参与六四集会嘅。喂，咁我发觉咧，其实咧近来咧，即系呢个畅谈六四咧，或者系打压六四咧，呢、這个手法咧，喂，越嚟越层出不穷，而且系全方位。 因为今年六四25周年啊嘛。 系啊， 嗯， 喂，而且可能系咪就系话，即系今年咧，即系其实啊，习近平要掌权咧，即系其实佢亦都要表示一啲强硬咧。即係尤其係喺呢個25周年呢個關口度啦，即係其實要表示一下佢自己本身係夠硬呢，其實就咁，即係其實好簡單啦，即係其實我哋見到就係話無論左中右都好，即係嗰咩愛港力啊，嗰班小丑呢，佢哋自己本身都舉曬牌啦，又話咩你呃錢啊，你乜嘢啊，你咩你騙人啊，又剩啊， 六四真相 係啊，你廉財啊，又剩啊，即係前日我哋阿譚都講咗啦，係咪？喂，咁嗰啲一回事啦，喂。跟住有话即系呢个六四呢个纪念馆啊，系嘛？即系呢个业主又走出嚟又话你只嘅本身咁样又系犯法啦，系咪？即系你又违反呢、這个即系楼契啦，系咪？喂，你连甚至乎呢个激进嘅民主派，即系呢个本土派，其实旧年已经讲噶啦，已经系就系话咧，即系呢个咧就唔要平反六四啦。即系要咧，就要结束一党专政，系咪？即系呢个系咪咁就差唔多啊？ 系啊，系啊，我唔要。 咁甚至乎咧，就其实前日咧，咁你 咁都好啲、啊。如果本土派， 嗯， 喂，但系佢咁样就唔系本土派、啊，要唔要平反六四，要结束一党专政，你系咪搞错咗啊？人哋唔系咁嘅意思啊嘛，你有你， 唔系佢要中共倒台，我记得， 你有你香港，我有我中国，你嗰度咧死人冧楼咧，屙屎屙尿咧都唔关我事，应该咁讲，你诠释错咗佢嘅论点啦。 但系问题佢哋本身 shift 嚟 shift 去噶嘛， 咁啊系，咁有时呢样有时嗰样嘅，比较难 就嗱。其实佢前日朝头早嘅节目啦，即系阿达啦，系咪？你嘅咩啦？你嘅街坊啦，即系九龙东嘅街坊啦。 唔系，佢住九龙西 系咩？ 继续啊。 O K， 咁佢就话，即系喂，屌而家咧就应该咧，即系抢夺呢个即系呢、這个叫做六四嘅光环。咁咧就咧，其实你好似黄丹啊，同呢个民主党啊，即系呢、這个即系呢个支联会嗰啲咧，相濡以沫咧。喂，其实咧就反而咧。即系其实以佢哋自己本身差唔多啦，就系话叫做以佢哋嘅感情咧，互相之间感情咧，凌驾咗香港嘅民主运动，系嘛？有咁嘅意思？ 因为黄丹好似最近喺 Facebook 个 page 就出咗個 status 嘅，就話有好多人咧就寫信俾佢、嗯，就話唔該你咧就係同呢一個民主黨支聯會咧係切割嘅， 係 咁就黃丹咧就正式嘅 Facebook 就答咗，佢話我唔會咁做。咁呢個建基於咧，我估佢係兩個因素嘅。因素一咧就係、是、因為有啲人嘅講法就係當年咧。佢救咗呢一個嘅黃丹出嚟啊嘛，係咪？即係呢個黃雀行動啦。而其實咧，我覺得佢成個 status 嘅重點咧、嗯，就唔係淨係話人哋救佢嘅，佢就話因為由於即係咁多年嚟呢班人咧係可靠，即係從黃丹嘅角度啊，就話咧佢哋堅持咗咁多年啦。 嗯 ，That's why 咧。就係、是、我唔會咧喺呢個咁重要的 moment 裏邊咧，係同呢班人切割嘅。 啊，差唔多咁嘅意思啦。喂，想唔想大家即係聽下黃丹點講咧？ 因為你普通話好啲喎，不如你訪問佢啦，好唔好啊？好， 係啦。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王老师你好啊，我们现在是那个花生台的主持啊，有关于近来就是说有一些人就对在你的 Facebook 里面就要求你就跟那个民主党切割是吧，就划清界限。啊，对不对？那其实他们一般来说是 PM 你还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公开的去质问你为什么要一定要跟他们就纠缠在一起，是不是啊？ 各种都有吧，也有留言的，也有发信的，就是说民主党怎样怎样，这边会如何如何，说对，希望不要跟他们维持关系等等。 哦，对对对对对，那其实就是说主要就是有一些人就是对他们的取态嘛，近来的取态就是那个香港民主的那些取态，就比如说对那个五区公投啊之类的那些运动，他们都是很保留，对不对？就是拖我们就香港民主的运动的后腿。就其实你觉得如果他们更加就是在后来就是私底下跟那个中共去谈判嘛，就是 对，我懂你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 我懂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关于五区公投，关于香港政改方案，我完全不懂。所以跟我讲说应不应该五区公投，应该不应该政改方案，跟我讲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不了解，我不懂。那这个是香港民主派内部的意见分歧哦。可是我跟民主党跟支联会的关系已经20多年了。那他们过去对六四的支持，包括对我的支持，我不可能因为一个我并不太了解具体纠纷的事件，然后抹杀所有20年来我们的关系，这个太可笑了。那我当然不可能，我用就是你们五区公投是你们内部争论的，那不能扯到我。不能把我扯进来，然后因为你们不同意民主党，然后我就得20年民主党跟我的关系，我就要一刀切断。我觉得这个强人所难，我当然不能接受。 就是说他因为他们在六四上面就是跟智联会嘛，就是一直以来就是很坚持25年以来都坚持这个集会，就是比如说是支持中国民主的那个图腾嘛，对不对？所以你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不可以跟他们就划清界限，就一定要跟他们站在同一个站那个阵线，是不是？ 我觉得啊，我们评价一个人一个组织啊，他这个20多年的一个组织做了很多的事情了，我们不能因为就是我们跟这个组织的互动啊，有些我同意他，有些我不同意他啊，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一件事不同意他，然后就否定他的全部，他就是罪该万死，他就该下地狱等等。我觉得这个太，这不是我能够接受的处理问题的做法。我们看一个组织应该看全面，我们不能因为仅仅因为8件事中的一件事我不同意，其他7件事就全是错误的。那这个我觉得不是应该有的态度。 那你觉得其实你怎么评价他们二十几年以来他们的那个成绩呢？因为他有些人觉得他们就是穷的只剩下六四，除了六四以外其他事情都一点的那个怎么说一点的作用都没有，就比如说 那些现在他们都是一直的在支持大陆的维权的运动嘛，但是比如说嘛，最近的那个茂名那里那些反 PX 厂的那些运动啊，他们就是好像是一无所知一样，就是连一个声明都没有，就除了六四以外的事情呢，他们就是没有实质的作用咯。 嗯 嗯， 我不是，我不觉得我是香港民主运动的裁判，我没有资格也没有知识来评论 嗯 香港的民主派做了哪些，做得对做得错，完全也我也不想做这件事情，我不要来出来做这个仲裁。 嗯， 那我是因为六四的当事人，所以我不管别的，我只看在跟我有关的事情上民主派和智联会的做法嘛。 嗯， 那在这件事上他们就是一直坚持去做的，我不能因为说我跟他们是朋友哦，所以呢我就要为他们一辈子所有的事情都来负责，那个是强我所难，我只看跟我有关的事情。 嗯 啊，那件事情确实有坚持做，而且我也不同意什么叫做穷的只剩下六四了。 嗯， 因为我们知道六四这件事和纪念六四的活动它几乎就是全部嘛，因为它背后包含着很多香港跟中国的关系，香港本身主体价值是不是能够维护，六四问题只是一个表面上的符号，这个符号背后折射的几乎是事关香港命运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嗯， 所以坚持住这个问题它的意义其实是非常大的，不能贬低说好像它就是芝麻粒大的那么一个小事情。 嗯，那你其实你觉得就是除了这个问题以外，那因为有一些人就觉得他只是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六四上运动上面，其他比如说香港的运动了，觉得他在拖后腿，就比如说有一些人就觉得香港我们香港人应该集中在那个精力在香港的运动上面，六四方面就是说平反六四嘛，其实就是一个拳斗的事情，比如说你现在那个习近平现在如果能够就把那个权力全部都可以继承下来的话，其实他做什么都可以，就是实践的问题。其实你觉得在智联会或者是在我们就是这个要求六四平反这个运动上面，其实你觉得应不应该有一个实质实践表呢？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说用那个文革来比较吧，其实文革也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就是起码都是等那个毛泽东死了以后才可以就是平反嘛，而且你现在就是六四也差不多是这个情况，你怎么去看呢？其实就是说是不是一定要就是我们就是一直坚持做这个集会下去就可以，就是可以了，就是比如说智联会这样子。 好的， 嗯， 好的，我觉得对民主党和智联会啊，具体采取哪种方式推动民主发展，维护香港的独立价值啊，我同意，可以有各种不同看法。 嗯， 香港的民主阵营不只是有民主派。不只是有民主党，也不只有智联会嘛， 对 吧？那也不只有一种做法，所以我也不认为说民主党和智联会的做法就是完全正确啊，或者就怎么样啊。但是我一贯的参加民主运动这么多年，我的看法是说，如果其他的政治力量对他们这样的做法不满哈， 嗯， 那其他的政治力量就应该自己去做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事， 嗯， 而没必要把精力拿过来说来批评说你们这样不对，你们这样是错误的，有那个时间和精力哦，按照你认为正确的方向去做事不是更好吗？ 嗯， 干嘛要把时间和精力放在互相批斗上去，那才比较像文革。 嗯，其实我觉得又是你这样说反而就是提醒你我了一点，就是现在无论是那个支持那个建制方面，或者是就是有一些人就是以那个激进那个民主那个本土激进派，就是他们也是很巧合的站在同一个战线上面，就是对那个智联会啊，他那个对于就是那个六四上面的运动，他们都是有一个 不谋而合这样子一起，就是反就是对那个对智联会就是提出那个就是那个反对的那个意见，就是你觉得那个巧合是不是有点奇怪的？在现在这个时间，就是有一些人就说啊，就是那个本土民主派啊，就肯定是有一些人就搞鬼啊。你觉得怎么看呢？这一方面？ 我想我也没有什么证据啊，说着为什么有这样的巧合。 嗯。 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就是希望香港能够发展更好的人呢，我觉得不同的政治力量有不同的主张。 嗯， 你愿意主张港独也好， 嗯， 你愿意五区公投也好， 嗯， 每个人就按照自己主张去做就好了。你希望港独的，你就去推动港独。 嗯， 你为什么要把时间都放在互相攻击上面去？ 嗯， 那我们应该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对手，那就是中共。哦，那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谁跟我是朋友，谁跟我不是朋友，我有一个判断标准，我就看他是花更多的时间打自己人呢，还是花更多的时间打共产党。 嗯， 啊，如果他是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跟就是跟基本上总的来看自己阵营的人里头互相斗的话，我觉得那就是过去我们在海明已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嘛，那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在香港再发生，而且我也觉得这种事情非常荒谬。我还是强调这一点，对于香港内部的各种政治分歧，其实我不懂，我没有意见，我也不要仲裁。但是我不能接受的就是因为甲和乙互相意见分歧，然后甲就来找我说你必须跟乙断绝关系。 嗯， 我觉得这个不合乎人情常理。 嗯嗯，明白。哎，其实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那个就你有没有就最近有没有留意，就是民主党他们自己就是或者是他们那一派的那些就是温和的那个民主派，就是搞一个绝食，就是要要求那个中共就是就那给我们的普选那个行动上面呢？ 我有看到的 哦，你有看到哈、哦？就是最近其实在台湾其实也有一个绝食运动，就是那个林益雄吧，是吧？就是他们也是绝食，就反对那个建那个核电厂。其实你觉得民主派这一方面这个绝食运动，其实跟林益雄比较的话，是不是有点就是有点不是那么清楚那个议题。 我觉得哈，处在香港的政治情况下，就我本人来说，我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 嗯， 所以呢，我也看到有些人对民主党绝食的批评 啊。 我的看法是，如果他们有更好的办法，他们就去做嘛。 嗯， 他们坐在这批评民主党没有什么大意义嘛。 嗯， 你有本事，你想出更好的办法，那你就去做。 嗯， 那你要觉得他们这样的绝食不够，那你去做新的更好的绝食啊。 嗯， 这样的生态， 他们不是绝食，他们是暴食。他们在他们就绝食的时候， 不管怎么样，不管你的民主党怎么批评，你去做的比他更好，这是我乐于看到的。你有那个时间精力去做更好的事情，这是我乐于看到的。 嗯，明白明白。啊，王老师，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没有时间了？差不多了，是吧？ 对啊，我真的。 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这里有一继续问题，因为那就差不多了。啊，谢谢你啊。 OK， 好，拜拜。 好，拜拜。 哇，好啦，即係啱啱嗰个访问终于完咗，好諗好多听众系咪听到好唔耐烦呢，即係普通话嘅访问，即係冇辦法啦，小弟朝头早录音啊，唉，阿土你又即係咁急讲到叫我返嚟，係咪 我叫你普通话好啲嘛，原来 唔系 但 係我自己调咗推咪呀，哥即係一边推咪一边。 你快啲总结啦，黄丹仲有咩 一好 叫 大 镬。 嗱，咁其实呢，即係即係一开始我哋问佢，即係已经二十几年啦，其实佢可以因为呢个别嘅事情呢去即係同呢个即係民主党啊或者支联会呢去分割嘅。嗱，有啲嘢呢佢虽然唔能够同意，即是民主党同埋呢个即是支联会。喂，但是其实瑕不掩瑜㗎嘛。係咪即係二十几年以来，即係其实佢哋都有做过佢哋自己应该做嘅嘢。咁但係呢，即係其实呢你唔可以个别放大佢自己本身即係错嘅嘢，就即係其实就即係咁样去 judge 佢哋啦，咁样。即係佢亦都觉得就係话嗱，讲到六四啦，佢觉得六四呢，即係其实喂，我哋就係话喂，其实穷得只剩下六四啦，係咪即係呢个支联会。 係啊。 喂，但係其实佢就话喂唔係喎， 喂，六四几乎就系等于呢个支联会啊，或者香港民主，唔系即系其实六四起码几乎系等于支联会嘅全部啦。佢话即系话呢样嘢就系、是、点解咧？咁样样就系话因为其实六四其实表面上其实系能够六四。即係其實呢個運動啊，呢、這個表面啊，其實係能夠折射到香港嘅民主運動啊嘛。 哦，呢個的確係咁樣啊，唔少嘅組織因為六四啟蒙啊嘛。 咁係一開始係嘅，咁就係、是、嗱，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呢、這個時間，即係我哋係咪應該有個時間表啊？要等呢、這個即係中共去表態，或者係只要承認即係當年嘅錯誤咁樣樣。喂，咁其實即係咁即係呢個承認呢個六四嘅錯誤啦，咁樣樣。喂，咁其實佢就話覺得即係喂民主黨啊，其實佢都自己嘅方法去推動民主啊。喂，如果你覺得呢個有問題嘅話，即係你作為其他嘅即係民主派咧，你自己本身你係以民主即係嚟做一個旗幟嘅話咧，喂，咁其實你覺得你有其他主張，你可以提翻出嚟嘅喎，係嘛？ 嗯， 喂，即係嗱，關於即係其實我哋頭先亦都講咗啦，即係其實有好多人即係其實係不謀而合咁樣樣，即係四方八面咁樣攻擊呢個支聯會啦。咁佢覺得即係喂，咁我哋咁問翻佢啦。咁阿土你呢個你想問啫嘛，就係、是、話喂，你本土民主派會唔會即係有啲人喺度搞下嘢啊，即係搞鬼啊，有內鬼啊咁樣樣。喂，咁佢又話冇證據嘅，而佢覺得就係話唔同嘅人有唔同嘅主張。亦如果其實即係你要判斷一個人係咪朋友嘅話咧，佢就要睇呢個人咧，佢係將自己嘅精力同埋時間擺喺邊度先。如果將啲精力同埋時間擺喺即係其實內控啊，或者係自己打自己人嘅上面嚟講咧，喂，咁其實我覺得呢啲唔係朋友嚟嘅。咁、嗯、你講到係即係民主黨最近即係其實嗰個絕食嘅運動啦，咁樣樣、 嗯， 喂，其實佢同唔同意咧？佢認唔認同呢種運動咧？咁佢又覺得就係話，喂，我如果我哋話即係放喺香港嘅 context 上面嚟講，喂，我唔覺得有更加好嘅辦法喎、啊， 係、嗯、 嘛？即係你如果你其他人你覺得有更加好嘅辦法，你咪講出嚟咯。差唔多啦、嗯，就系咁样。 嗯， 即系佢都好 defend 呢个民主党嘅嘢。即系如果从你头先嗰个复述里边，基本上 系咪？ 不过我就有一点，我就觉得即系佢一开波就话佢唔系好熟悉香港嘅情况，呢、嗯、个好奇怪。因为我记得佢当年即系好早已经支持五区公投噶啦，系咪？ 系啊， 呢、這个此其一啦，此其二就系、是、佢话要打共同嘅敌人，或者有更加好嘅办法咁。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大家喺个策略上有分歧嘅时候，系咪应该都互相辩论下噶？ 系、 嗯、 啊， 系咪？但呢样嘢都系好正常的一样嘢。 但你见佢咧讲原则呢个问题咧，佢都非常之通透嘅。即系头先佢，即系佢都自己讲啦。喂，要睇咧究竟系朋友定系敌人，系建基于你呢个人究竟系放个时间放喺边度？如果你集中放喺内控嗰度嘅话，你就唔系朋友啊嘛。但如果你系集中系对付紧共同嘅敌人，即系例如中共啦，或者一啲讲歪理嘅人嘅话，嗰啲先系朋友啊嘛。 唔系呢个系point嘅， 系啊， 呢个系重点嚟嘅， 系啊。咁如果 同埋佢话你个共同对手系边个？你共同对手系共产党啊嘛， 系啊，冇错。 即系，正如我指责某君咁啫嘛。你成个节目或者系过去咁多年嚟嘅节目， 嗯， 你剪一剪佢啊，计计啲分钟啊，你全部都系闹紧自己有啫嘛。 嗯，啊系啊， 系咪？你好少闹民建联噶， 有 你都好少闹共产党噶。 唔系啊，某君都讲过，佢同民建联嘅人咧，仲 friend 过同个嗰班所谓泛民嘅人啊嘛。 唔系咁，所以呢个咪就系个问题核心喺边度咯，系咪？ 哦，其实即系其实关于黄丹嘅问题咧，我谂即系其实佢都表咗态啦，即系其实就咁我谂就如果你话即系仲想去即系要佢即系同呢个民主党啊或者支联会咧去切割嘅话咧，我谂即系其实建议大家即系其实再听即系头先个访问啦。咪其实嗱，关于即系其实呢个六四嘅运动嚟， 我谂其实有一个重点咧，黄丹我唔知佢 elaborate 你清唔清楚啦，即系刚才我都唔系太过细致地去听佢一段讲话咧，就是我觉得佢一个重点是重要的。咁、呢班人唔搞边个搞啊？ 哦 ，OK， 系咪边个搞先？系咪你搞先？嗱、你认为佢 outdated 啊嘛？你认为佢做得唔好啊嘛？或者你捞埋佢喺五区公投同政改里边嗰啲错误一齐嚟讲嘛？系咪你搞先？OK。如果是你搞的话，那我当然撑、哦。 喂， 这个是我需要补充的地方、哦。 喂， 不过而家呢班大哥就争住嚟搞。跟住咧，自己做埋嗰啲嘢咧，包括走入中聯辦啦、五區公投啊，而家未佔中年褪曬太啊，喂，大家條氣梗係唔順啦。 係 係啊， 即係黃丹係冇了解到呢個 context 啊。 係， 因為其實你六四嘅運動係不能夠脱離本土噶嘛。 係啊， 唔可以同香港嘅民主抗爭係截然兩回事嚟噶嘛。 但係與此同時，佢支聯會佢或者 受過六四影響嘅人，佢哋除咗講緊香港之外，佢哋亦都係將呢個經利用香港呢一樣嘢，就走去支援翻大陸嘅嗰個維即係維權啊，或者民主運動咁樣噶嘛。你如果聽翻我哋花生台有 archive 咧，炮打司令部啊，曾經訪問過阿林子健啊，佢亦都喺度反駁緊有啲人話，喂，支聯會廿幾年來好似冇完全冇做過嘢啊嘛。咁阿林子健就話，喂，支聯會你覺得佢冇做過嘢，透明度低，個原因係在於你好多人係其實係揾命搏走上去大陸嗰度，就走去聯絡或者支援嗰啲維權律師嘅呢一樣嘢。 所以呢個我先係百思不得其解喎。我未聽過林子健呢個講法啦，但係我唔知佢即係了解支聯會幾多啦。就既然你喺支援八九民運或者係跟住落嚟嘅維權運動啊，內地嘅人權問題裏邊咧，同共產黨交手咁多次，你唔係覺得呢個共產政權係可靠啊嘛？你唔覺得即係你冇任何嘅憤怒係嘛？例如對劉曉波啊，對譚作人啊，係咪？對劉霞咁樣，喂，你更加喺同佢就香港本土問題嘅時候，你更加係擺一個強硬嘅姿態噶嘛？係 ，rather than 你係會成個軟皮蛇咁噶嘛？ 但佢而家个即係行动就係互相矛盾㗎嘛。一方面就係其实佢哋就表现得好强硬去絕食咁样。但係另一方面呢，佢哋自己本身嘅底线呢就讲嚟讲去都唔清楚嘅。即係呢个我觉得就係比较失望囉。即係其实正如我哋上次即係其实。 应该再补充一点、如果你就返落去六四嘅问题上面，就点解你反而喺六四嗰啲问题上面对共产党咁多嘅接触。係咪咁多嘅抗争。翻翻去本土問題嘅時候係軟皮蛇咧，係契弟咧， 佢哋完完全全用歷史學家嘅角度啫，即係睇呢件事。 唔係，我覺得佢係自相矛盾啊！ 矛盾係建基於佢係歷史學家啊嘛。歷史學家佢淨係 focus 喺六四呢個 issue， 佢覺得平反咗之後就對得住自己嘛。對，至於本土好似新歌問題，佢係冇認認真真咁樣走去擺脱學你喺好現實嘅角度喺度諗香港呢個角色係點樣啊？ 香港的角色应该是怎样？你觉得民主党那班友仔是不知道？ 他们已经是不知道的。 OK， 喂，其实真系讲六四差唔多啦。喂，下一节我哋咧就访问阿钱志健啊，呢、這个即系俾呢个即系建制报纸即系誉为呢个假金融人嘅嘉宾啊。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中横四海政事，古今中外历史，尽在笑谈之间。Value Plus CPA Limited 呈现《党国笑谈》，主持谭志强、陶君衡。 每周政改战报， 翻嚟政改终极战呢个节目，有我欧乐轩、杨继昌同埋民建联嘅朋友周浩鼎噶。 系大家好啊！ 你知唔知自己叫杀鼎鼎噶？系冇错。 杀鼎鼎嘅叫杀鼎鼎咁搞笑。而家中国都要走自己嘅路噶啦，你唔系系 我知系 西方嗰套啊，叫啱啊嘛。 唔系我意思就话唔系，就系呢位都系人话，从来冇人话要搬西方嗰套啊。每一个国家去引进一个民主制度，都是用外边的经验，但是那个外边不一定是西方。我想 引进北韩的经验，如果遇到没有人出来选或者不够票，在提名委员会出不到闸，没有人出到闸的情况之下，中央是应该有实质的权力委任一个候选人给香港人选。民建联支不支持这个决定呢？ 在你收皮啦！ 各方混战，壮怀激烈，杨继昌、欧乐轩劈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个 promo 边个整噶？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陶君衡。 大军阀。 喂，好，第翻到嚟第三节嘅大军阀。啊，咁啊，真系头先讲六四啦，唉，我哋现场嘅女嘉宾啦，就系话好闷啊，唉，真系好大镬，真系 死啦，廿五年过去啦，时间咧令人淡忘记忆啦。 喂，如果六四系咪真系咁闷咧，大佬？ 唔系啊，我意思系话去一声唔去两声咁嘅意思啫，即系唔好争， 即系撤就一声，唔撤就两声，系嘛？而家讲撤，讲 撤， 撤一声嘅啫， 系，即系呢个都即系其实唔系，即系嗱咁讲啦，即系弯甩翻啦，即系其实我觉得。即系嗱，廿五年啦，咁长时间，当然有啲人系觉得系一个闷局嚟嘅，系闷嘅。喂，即系咁耐以嚟，我哋唔系揾到个 solution， 喂，咁点搞咧？喂，仲系咁？喂，即系其实你唔怪得，即系有啲人可能真系会即系走咗去本土派嗰边，就系觉得喂唔系办法喎。甚至乎，诶头先我哋 miss 咗啊，连月增佢都要咁讲噶嘛，就系话今年可唔可以唔搞啊六四？即系汇聚到去搞呢、這个即系诶呢个叫做系呢、這个 占中搞占中咯。 系咪？即系其实我哋即系集中翻精力去搞香港嘅民主运动，系咪咁样可能会仲 work 咧？ 唔系，你 twist 咗连真嘅讲法嘅。其实呢个连真嘅讲法咧，所谓嘅唔搞嘅意思咧，就话你要连结本土嘅运动、你香港嘅运动不能够脱离，即系其实佢系大中华交嚟嘅啦，肯定。即系我睇完佢呢篇文之后，就系佢连结紧个母体去搞。因为香港系一个示范单位嚟噶嘛，对内地嚟讲，系咪？所以佢其实呢嗰篇文嘅重点呢，即係我唔知 Anthony 你会咁睇啦，但我睇完之后佢就话有人话呢个系一个旧世代嘅大中华情结嘅余孽可以休矣，但係笔者系不同意呢一种取消主义嘅观点啊。呢一段应该会 skip 咗，我觉得唔系好明白。认为二十多年嚟嘅坚持呢，对无数香港人嚟讲有不可磨灭嘅理想意义，传承一个民族嘅反抗精神同埋正气啊嘛。已经化作为港人正义信仰一个图腾。所以佢话所谓嘅唔搞嘅意思就唔好再系咁搞啊。即系佢讲紧敲啊， 哦，即系唔去喊惊，咁咧就集中就系、是、走去令大家 remind 翻系本土运动， 你都要 remind 翻啲人喺个本土嗰个实践嘅意义嚟， 即系立足本土， 冇错、啊， 就唔好话即系其实叫做系离地六四系咪？ 唔系，如果你问我，我睇咗佢哋咁多年，即系差唔多25年，喂，呢、這个运动真系老实讲，年年嗰个 program 咧。都是照 cop 嘅啫嘛， 系啊系啊系啊， 大会宣言啊，致悼词啊嗰啲、啊，喂大佬，即系对好多人嚟讲，可能有多去咗十几廿年嘅人就觉得诶冇、所谓啦，我都系到一到，我系表态嘅啫。其实我觉得好多人嘅心底里边咧，呢个系抗议共产党嘅一个行动嚟， 系 啊 ，rather than 系净系讲紧1989年六四发生嘅屠杀嘛。 系啊， 所以如果你将嗰个净系睇屠杀嘅，梗系好似头先你嗰个观点咁啦，就系冇意思噶啦吓，拖咁多年都做唔 Q 到，系咪？再加上就系、是、再做呢样嘢嘅时候，亦都冇咩实践嘅意义，不如咧系将啲精力一放翻去，即系本土嘅民主运动。其实连月增嘅意思就系话，你可唔可以将嗰个 balance、重新 strike 过佢？ 系 啊 ，OK。 唔系呢个，我觉得系值得思考嘅，因为点解咧？如果大中华交嘅话，即系好似连月增嗰啲咁。佢自然就会觉得香港嘅运动即系中国民主运动嘅一部分啦。 啱啊，所以嗰啲咪本土交咪 本土嘅人都会觉得，喂，我搞呢一个 occasion，你可唔可以当系抗共啊？ 啱啊， 唔使文化抗共啦，直情系具体行动抗共、啊。 唔系佢而家佢一步跳到就系话要中共倒台啊，唔要平反六四啊。 我唔要平反六四，要中共倒台。 即系佢就系话，即系如果平反嚟讲咧，其实都好被动嘅。咁你不如话，即系要佢自己本身一。即系其实一讲，其实我哋即系要个即系 solution 就系要即系中共倒台。 但系佢所讲嘅所谓平反六四咧，亦都即系我都不以为然。 系 平反六四，即系批评佢嘅话咧，就系、是、话我点解要等你当权者去平反？ 系 系咯，其实我哋每个人心入边 已经有 已经有个尺噶， 有个 尺噶， 唔需要平反， 而系我要追究你嘅责任。 系啊， 系啊， 你当年嘅攞翻个真相出嚟，你点样屠杀？ 但你同唔同意？好似 同埋你要赔偿啊，你要认错啊。那個平反的意思應該是這樣、啊、 但你同不同意柴玲的講法，就是說等這個天主的降臨， 就是其實呢柴玲基督教他講上帝啊， 是吧， 嘥鬼氣， 耶哈又說用回誰的講法，用回 阿谭炮嘅讲法嘢閪啊，即系我觉得即系我好啦，好难明白，即系其实佢 唔系佢系咪信咗邪教啊？因为基督教里边咧有好多咧系即系乱咁嚟， 嗰啲咩呼喊派啊、闪电教派啊嗰啲啊， 即系佢叫咁样叫原谅呢啲咁嘅权贵，但系喂唔系、啊，如果你要等翻呢、這个即系天主嘅到来嘅话咧，其实最后尾即系讲嗰样嘢咧就系、是、叫做系即系大审判啊嘛。喂，即系其实你天主你都要审判呢啲罪人㗎嘛。 唔系咁啊，柴灵可以再答你嘅，佢话今日唔需要即系审判啊，留返呢佢哋死咗嘅时候呢即系上帝先审判佢啦。 系嘛，咁样大 喎。不过佢 short 咗㗎，你唔好take佢嗰啲嘢太 serious 啊。究竟佢而家讲呢啲说话呢帮緊即系自己嘅良心讲定系帮緊当权者讲呢，我都系完全系模糊不清话俾你听。 嗯。 所以你唔使咁认真。 即系你已经将佢当咗系阿陈云啊嗰啲咁样㗎啦。 精神病患者咁样㗎咯。 more or less 啦，大佬系。 Okay。喂，好啦，即系其实我哋一阵就会打俾阿钱志健啦，咁就有喂，其实佢就而家即系佢最近啦，就喺呢个 FT 啊，同埋一啲即系其他嘅即系苹果啊，即系其实佢自己本身就发咗一个公开信，就俾呢个即系习近平啦，就话即系对于共产党咧，佢有十个诉求啊，即系其实代表呢个金融人系嘛，即系佢就话即系回归咗祖国之后咧，哇，屌你真系大镬啦，即系其实而家咧，即系即系香港嘅政制咧就变咗，即系香港嘅长远嘅绊脚石啊，又话分化社会啊，又妨碍和谐啊，喂，即系其实佢其实觉得自己系即系真心爱国爱港啦，即系其实佢觉得就系话，对中港咧长远嚟讲咧充满信心嘅，喂，但系好大镬喎，而家即系其实而家又话即系有好多即系腐败啊、腐化之风啊，即系其实已经即系其实香港都有。 简单嚟讲，佢十个诉求就系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啦。 啊，即系啦，咁 details 嗰啲啊，自己睇翻啦。咁就系、是、喂，其实有啲人就喺度讲啦，就系、是、喂。你作為金融人，你都係想揾錢啫，係嘛？你都係揾餐飽飯食啫，係嘛？喂，即係如果你揾到錢嘅，你冇理由咁多機格啦，係咪？即係喂，即係你講到底，即係大家都係揾餐晏仔啫。即係喂，你冇理由突然間變得即係突然民主嘅，點解走埋去呢、這個啊即係呢個你諗住即係佔中嘅又會即係其實喂有啲人覺得好奇怪啦， 但係嘛？即係差少少講啊，喂其實錢志健唔係第一個留意到呢一樣嘢嘅喎。 系嘛？ 系啊， 系、即系其实系啦。喂，好似接通咗啦，系啦。 你冇人知道咩叫 FT 啊，大佬？嗰、那个系叫 Financial Times， 同埋咧就系、是、呢个苹果日报，就系钱子健咧代表金融界咧，或者代表嗰一扎嘅金融人咧，系即系发表咗呢个十点嘅意见。嗯、okay? ，好啦，咁啊，我哋电话旁边系钱子健啊。 喂，听得到？ 喂喂喂， 系听到你讲嘢，回音好大声。系，我哋会细翻声少少啦，我哋个 operator 调紧啊。喂，陶君衡， 系我 Anthony 啊， 我阿龙啊。喂，听得到？ 你好，可唔可以解释一下咧？你喺两份嘅报章里边咧，就呢个金融界咧。表達即係嗰十點嘅訴求啦，當然其實對我哋一般香港人嚟講，呢十點嘅訴求又冇乜特別嘅啫。你覺得你自己係咪可以代表到即係香港某一啲金融界嘅睇法嘅？ 就唔係我代表， 係 好大負責，搞一搞先。 係 OK， 而家好啲啊。 係好清楚係嘛？ 咁十，你頭先嘅問題，我可唔可以代表？咁當然我唔可以代表曬所有金融人啊，我都冇同埋冇講過。 係。 咁啊，呢十個訴求其實係。應該咁講係七十個唔同嘅金融界別嘅人士啦。 嗯， 講緊可能就一兩頭美金，一零年到依家，因為由於已經冇咗最低佣金制，即係可能係等千蚊港紙嘅普通人嘅，亦都要好感恩咯嘅。 係， 班人去聯合結集整成嘅一個即係十個訴求啦，咁就喺尋日出咗。FT 咧即係叫 Financial Times 嘅名，英國嘅叫做金融報啦，同埋香港蘋果日報，咁有十個訴求，其實冇乜特別嘅，即係基本法講嘅嘢嚟。 點解你揀 Financial Times 咧？係咪即係好似環球時報咁評論你就係挾洋自重咧咁樣？ 就我唔知道呢個字點解。始終唔係白馬地， 即係你唔知道個反應咁大嘅共產黨。 其實都唔 需要理他們的反應，我覺得是做就做，因為都不是一個人話曬自己很民主的這件事情就做出來，因為去到一個 point 有個組裡面特別都有六個核心的成員覺得是應該出多一點聲，用一個金融的實質這個最高的公關牌放下去華爾街日報或者金融時報最大效益的核心你買到 摆 落去南 华 嗰部都冇用 嘅，而家明白。即其实钱兄，你都相信其实咧，共产党系怕咗啲鬼佬嘅。即如果喺香港嘅民主问题上面， 我觉得即其实都争取咗咁多年咧。即如果你话民主，其实即呢、這个我自己喺呢一两年，我觉得香港其实变得太紧要咁。一般即係如果你話政治冷感嘅中華人都突然間就會覺得喂，好似好唔同嘅舊時認識嘅香港。咁特別即係呢個叫做和平佔中運動啦，開始咗一年多啦。咁亦都係沒有即係冇任何嘅政黨背景，只不過一班普通人，唔同組別嘅。咁金融界可能今次嚟講係叫做 take initiative 去做啦，但係你可以有無家者嘅無家者嘅佔中組別，或者係社工界， 明白？ 咁可能佢都有佢嘅訴求咁。 唔係，但係今次係有啲得意嘅地方咧，即係喺我哋過去咁多年，即係參加民主運動咧，就係難聽啲講嚇，即係金融界嘅人嘅朋友咧，一般係即係看錢看嘅話。即係好少，但今次《環球時報》點解咁樣反擊你呢？除咗你登《Financial Times》，即係俾個藉口佢喐你哋之外呢，就係因為你係金融界，好少就係唔會見錢開眼嘅人啊！突然間同佢講原則又講佔中咁樣，咁會唔會係因為咁嘅原因，你哋即係會俾佢攻擊咁呢？ 其實裏面個組別都有啲係監管機構嘅人， 係 咁即係擺咗喺個面上邊嗰啲咧，咁有一位都係港交所做咗十七年嘅高級職員啦，見到裏邊啲即係啲唔敢講話係邪惡咁，但係就係話係啲不義之財或者一啲嘢，其實見得唔少啊。咁即係我諗都係時候要發聲啦嚇，咁就 冇錯。 我諗呢樣嘢係我覺得不是我們 one off 做完就算，即是我相信十幾個人裏面當然會有一些是搞搞下搞的，即是搞這些東西，你要長期耐力賽不是那麼容易，那你那團火不是就是說會一路那麼 consistent， 很多人都做社運也好怎樣也好，那你會搞搞下你可能做了整年都不奇，是不 是？ 但是我想即今次嚟講，去到香港喺地邊係一個很關鍵嘅一年啦。咁亦都見到一個幾大嘅團結嘅喺度。咁譬如話，尋日我哋個除咗個登港報之外咧，我哋都即係有個説會。咁有啲有政黨背景嘅人啊，都我哋都平時都覺得好穩笨嘅呢啲人，咁但係都 係 出下聲冇所謂。 係啊 ，Edward 嗱，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咧。嗱，其實最近咧，因為其實你頭先就講，唔係即係其實你哋亦都有個訴求，就係話，呢個已經唔係自己熟悉嘅香港啦。即係你甚至乎就係話，香港而家咧，即係越嚟越腐敗啊，官商勾結啊，即係啲咁嘅嘢。喂，其實我最近咧，或者今日啦，我買了一本一周嚟睇咧，喂就係講咧，喂而家好，喂近日好似好多呢個世界股咧，即係俾嗰啲咧，即係叫做係啲莊家股啊。哇，冇高弄低喎、啊！哇，即係其實最近即係好似好簡單啦，即係呢個叫中鐵聯啦，即係其實就係、是、即係佢自己本身就係、是、即係俾呢個咧，即係呢個富三代啊，唔係即係呢官三代啊，即係呢個萬里嘅啊，唔係好似萬里嘅仔啊，其實係搞嘅一個叫做係一個私募基金啦，即係其實係買翻嚟嘅。咁原來呢佢就即係因為呢佢搞咗呢個中鐵聯呢就喂原來滾咗好多呢啲澳門幫嘅錢喎、 係咪？喂，即係其實喂，如果呢，即係你長遠嚟講呢，會唔會覺得就係話，或者你而家已經見到啦，即係其實金融界呢，喂，有好多呢啲即係嘅官三代啊，即係或者官二代啊，即係喺香港裏面，即係其實即係透過佢哋自己本身有嗰啲即係其實內幕消息啊，即係香港揾水呢，即係其實有好多咁樣嘅即係叫利益衝突啊，你自己本身係睇唔過眼，好似你頭先講嗰啲即係叫污糟錢啊咁樣，即係喂，如果係咁樣嘅話，喂，真係一個唔公平嘅競爭嚟㗎喎，對於你嚟講係咪呢？你覺得？ 我覺得即係香港依家係好多不義之財其實已經佔領中環啦，咁你話特權人士嚟講亦都係好多，咁你香港未來多三年其實係好難嘅，即係講緊0.01% 嘅人，我就叫做即係叫做last ruling class 嘅最後嘅啲嘅叫做霸權啊，即係控制就係香港嘅電燈、電力、超級市場、地產，咁你一蚊你出街，你冇四毫子俾佢。咁但係咧，我哋有嘅99.99% 嘅你同我啦，都係啦。 係。 咁有啲高級啲嘅打工仔，你冇份工，幾年你都死啊？係咪？即係可能揾五年揾唔到工，你賺一籌美金好過癮。 係。 一籌美金嗰年好難再揾工，都俾人炒咗。 咁咪但係 Edward 啦。其實過往嚟講呢，我哋理解嗰 1% 呢，即係其實都係啲華資啊或者地產霸權咁樣㗎嘛。但而家有一個新嘅 factor， 就係叫做嗰啲，即係其實頭先我哋講啦，就係啲官二代，即係嗰啲太子黨啊。即係其實上個禮拜啊，呢個煉月爭啊亦都講過啦，即係其實原來呢，即係其實呢，你香港啊揭呢啲，即係其實啲官二代啊，香港啊，即係嗰啲即係資金流動啊，哇，其實都冇乜，即係冇乜係好下場啊，即係好似你見到明報啊，邊個已經係啦，俾人斬啦，係咪？喂，即係其實，喂，你會唔會見到呢咁嘅蹤影呢？即係其實，即係哇，越嚟越大喎、啊。即係嗱，如果你自己本身你係搞係咪你好似搞呢個咩㗎嘛， 對沖基金， 對沖基金㗎嘛，係咪？係囉，即係你會唔會見到就係話有好多嘢嗱，你自己本身唔埋堆呢，嘩，你真係點玩呀、啱唔啱呀？ 咁佢哋講真，你集資係比較容易啲嘅，即係你講 真 普通嚟講，你集資二十後尾今年好難嘅，正常人嚟講 係 囉，你講緊佢哋講緊係十多你十倍係唔係好難，即係講緊香港我哋最唔想見到一個地方就係咧，一個排洪基地嘅香港。 係 係。 咁呢一樣嘢就變咗嚟講，就係話你唔係有個 fair play 咧，唔係有個公平競爭。係 啊。 咁如果你話喺中資機構嚟講，你喺個頂度都係一個清角色做曬啦。咁你幾叻嘅人，你就係咧爭嗰啲中層嘅位。咁中層嘅位亦都係咪啲難去爭啦？咁你咪一路喺度 squeeze 緊咯。 即係中層嗰啲呢，就永遠就見到樓上呢有個叫隱形嘅玻璃嘅，即係永遠都唔到頂嘅，即係好似邊個宋林呢單 case 咁咋嘛。即係如果你唔係佢嘅情婦嘅話呢，喂，原來呢即係你有好多生意呢你係做唔到嘅，嗰啲 underwriting 係咪？即係其實喂，佢自己本身就係因為佢，即係其實呢個宋林嘅情婦啊，就係因為其實佢嘅關係啊，佢就做咗好多呢啲咁，即係集資上市啦，係咪？喂，即係其實喂，對於好多冇呢啲咁嘅關係嘅人咪蝕底咯，啱唔啱先？ 即係我諗個香港個管治文化咧，同內地唔同。咁依家就係話內地嘅一啲嘅唔好嘅文化嚟嘅咧，就係依家侵佔咗中環。其實，咁你嗰33年你點玩法？就係話依家除咗係紅色資本之外咧，就係話嗰個culture咧，其實咧整死有好多即係香港。本有嘅核心價值，即係我哋捍衞嘅嘢，言論自由、思想自由、法治呢啲咁嘅嘢咧，其實係都已經 蠶食緊 fragile 啦，即係變咗係大危乎噶嘛。大危乎之中，你再拱到你咪蛋咯。咁我即係自己覺得就係話，今次如果你講翻登嗰個金融時報，有俾呢個環球郵報咧喺度講好多嘢，即係話。那個力量是有在做的生存，他們知道這些訴求的偏了，他們就不會在這裡吵。 換句話說， 下個已經做了。 換句話講，錢生其實是不是因為你在個金融界裏面，正如剛才 Anthony quote 那些例子，那些紅色資本啊，即是搞到呢金融界過往啊，即是我們理解的見錢開眼的人呢，而家面對呢一個嘅不公義嘅制度，或者已經係越嚟越即係官商勾結嘅制度咧，你哋都要覺，你哋都要出聲，你都覺得只有一個民主制度先至捍衞到呢樣嘢咧。 你如果你冇民主咧，你香港你變得咧就係話淨係講關係咧，越嚟越好噶呢樣嘢。咁你變咗嚟講，你唔係淨係金融業，即係個個行業都係咁咧，有好大件事。咁我自己。如果你話佔中嗰個領運咧，當然咧，我哋喺嗰個廣告下面嗰度咧，登嗰、那個詳細情形，就係話你睇佔中嗰個 Facebook 或者佔中嗰個網頁啦。係。咁但係即係我哋只不過係用金融界嘅角度去支持，即係一個冇政黨背景嘅佔領中環，就咁簡單。好清晰咯呢樣嘢，其實都。 唔係，同埋 我覺得共產黨最驚就係話，即係我哋又唔係想去顛覆搞啲咩嘢，但係話有訴求，咁但係就係話平民百姓咯，我哋真係。 唔係，我諗佢最驚嘅一樣嘢就係過去金融界好少出聲噶嘛，係 啊， 其實今次你登 Financial Times， 正如頭先你咁講，就話其實你都係想俾國際嘅社會，特別係一啲即係Financial Times 呢份報紙啦，都知咧，即係國際嘅財經啊、金融咧關注嘅嘢噶嘛。咁而家你咪真係向佢開炮咯，係咪？亦都大家都會理解，就係呢啲人好少會就呢啲問題裏面表態噶嘛，喺政治嘅問題上面都係揾銀嘅啫嘛。咁所以《環球時報》咪更加緊張，即係你呢個舉動咯。其实个变相系话俾你听啊，你嗰七啊几个人咧，其实已经系反映咗香港嘅问题出嚟咯。 喂，其实补充少少啊，环球时报咧最重要嘅一个批评就系、是，喂，呢、這个行为系轻狂犯忌嘅政治姿态嚟噶嘛？其实阿钱生你自己本身系已经捉弄到中共嘅逆轮噶咯，咁样做，即系你即系头先听你个讲法，你本身就只不过想回复翻用民主制度去维护翻香港自己本身有嘅meritocracy， 但系问题结果走咗出嚟个 unintended consequence 咧，就系捉弄到中共嘅政治神经，呢、這个系咪你所始料不及嘅咧？ 我谂啲左部位官媒咧，都系有个 template 啦，即系个杂志咧。仲系仲去得多嗰扎嘢，即系軍炸呢個都係第二次噶啦。佢又話金融新佔中嗰啲，咁呢個係第二次。咁我其實即係一搞呢個十數球都商討咗成幾百個鐘啦，即係十分之民主，即係已經十分之攰啊。咁佢點炸佢嘅事咧，佢再鬧得多啲，其實我諗更加多香港人會挺身而出去支持，即係話。一個非暴力理性的討論，咁甚至係可能去到係公民抗命都唔奇，咁但係要 exhaust 曬所有唔同嘅方法之後，先至有個公民抗命咯。即係呢一個，其實我覺得係好嘅，佢攬得多啲啫嘛。 係係係，啱 即係證明你重要啊！证明你重要，不过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 诉求紧要啫。 系，我想问啊，系啦，就系讲紧诉求啊。其实你第十点咧，我觉得咧系好重要嘅。你呢就呢个呢就而家坊间叫大中华啦，就话以香港嘅真普选作为先锋蓝本，以民主嘅选举实践呢嘅中国宪制梦。你呢一句呢就係刺中咗呢个环球时报嘅即係神经。 哇，你即係你咩叫做喂唔係讲好 即係以香港为呢个反共基地去反攻呢一个嘅专制独裁嘅中共共产党。 你犯井水咩，而家你井水犯河水喎。大王， 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呢一句點解無端加咗落去嘅？ 唉， 唔係我贊同啊，我贊同啊。 即係如果香港係一個 international city， 一個即係國際嘅大都會啦，喺中國裏邊其中一個城市啦，叫做，但係呢個城市係一國兩制之下嘅一個城市。如果真係做得出色咧，你係應該有任何嘅。批判聲音左中右都有嘅， 系 就唔系净系话一个单星座，即系而家你见一个主旋律啊嘛。咁呢样嘢我觉得系唔出现嘅呢样嘢。咁你头先你讲话刘俊涛嗰个 case， 咁其实都系讲紧想去查一啲会唔会系走私嘅活动，即系 内地资本啦、 啊。啊，即系农历新年嘅时候嘅事，咁收尾就出咗事啦，就自己本人。 咁其實即係你講緊呢啲嘅即係所謂裏面啲特權人士，即係有得藏寶圖啊，喺啲離岸基地嗰度。咁呢啲嘢佢係驚嘅。咁但係話，即係你話第十點，其實講緊老實講，即係如果香港如果係做得好，係同佢哋係特別唔同，係有個分別喺度咧。 有示範單位， 係啦，即係內地咪更加叻咯。即係裏邊啲共產黨如果覺得話，我可以容忍到一個更特別嘅城市，即係佢應該係反而可以嘗試咁樣諗啦。咁但係當然，即係暫時就唔係咁樣諗住啦。咁咪繼續要抗爭落去咯。嚇，就係咁樣。 明白。喂，但係你知唔知道環球時報係特別 call 你呢個第十個訴求？ 係， 因為你头嗰九个咧，其实咧，共产党就可以话俾你听咧，基本法里边咧，我都写咗噶啦，不过做得唔好另一件事啦。我哋评论 就 是、 第十个 咧，其实你就系即系以香港作为一个即系民主嘅橱窗啊嘛，佢影响埋大陆啊嘛，咁、所以咧，环球时报特别 call 咗你， 就觉得你心怀不轨。 第十个诉求出嚟噶，阿钱生，你有冇留意啊？ 唔理咁多啦，系即系讲都讲咗啦，咁即系都唔系净系我自己咁做。 明白。 系，喂，其实 嗱，要试一试佢啊， 系。喂，其实我仲有一个问题想问嘅，咪就系关于喂，其实嗱，最近啦，即系其实都搞咗港互通啦 ，suppose 你哋应该即系其实哇，有好多机会噶，即系其实你成交应该大好多啊，应该大把钱揾啦，系咪？喂，冇理由去搞呢个占中啦，系嘛？即系你唔觉得即系，即系其实你系咪即系其实唔受惠咧？其实即系所以你先至觉得要即系走出嚟去即系要 say no 咧？ 咪讲互通多嘅嘢系六个月之后发生啦，即究竟系对香港有几好？我唔知道，即系暂时嚟讲。咁我自己本人嚟讲咧，今夜我可以同你倾嘅，因为我做北美洲个 market， 咁但系我唔代表晒成个 group 啊。 明白。 即系如果你话喺成件事嚟讲，我都分开啲讲好啲，即系你话即系个价值之点，即系个 value 喺边度咧？点解今次搞呢样嘢同你话去？去做 business 嘅，即系我唔敢讲话两件事，但系当然啦，即系政治同经济系难以分割。咁但系我哋觉得更加紧要嘅嘢，今次系讲紧系挥霍香港个价值嘅嘛，个 value 系嘅。多过你话直通车又好，港通又好，嗰啲个系另一个 issue 咯。 明白明白， 好 ，OK， 多谢晒钱生， 系 多 谢晒 你， 好，麻烦晒你， 多谢晒， 系 好。咁啊，喂，我终于见到一次咧，就系金融界嘅人咧，即系咁多年嚟咧，好少系咁走上台前。 系 系， 乜同埋 直接 appreciate， 所以你唔好用阴谋理论去即系睇佢哋啊。 系， 即系一你就可能话，喂，佢个对冲基金系咪搞唔掂噶？系，即系借呢样嘢，即系嘈下，咁等阿爷俾你着数啊咁样。喂，喺我嘅角度啊，即系呢班人基本上都系即系 满身铜臭， 系满身铜臭啦，比我更铜臭啦，嚟啦，系咪？ 系啊， 点会做一啲不合乎成本效益嘅嘢噶？通常计算成本效益唔系计长噶嘛，系计短噶嘛，即时回报噶嘛，系咪？即系正如头先你讲嘛，25周年嘅六四，屌，喂大佬啊，我应该系两个半钟头啊。 是 要平反的大哥，咪点可以25年噶？点可以即系50年噶？点可以250年噶？哥， 两分半钟， 咁系咯，两分半钟添啊嘛！即系对金融嘅人嚟讲咧，其实越快越好噶嘛， 系 啊， 所以佢唔会睇太长远嘅嘢噶。咁我卡差事啊， 同埋好得意一样嘢咧，你见即系你 suppose 佢哋一班好实际嘅人咧，但系你头先听阿钱生嘅访问咧，你会见到佢系讲好多概念性嘅嘢，点样走去维持翻一个我哋熟悉嘅香港啦？点样去维持翻？ 同我上个礼拜讲嘅嘢一样啊， 系啊， 而家嘅香港越嚟越唔系我认识嘅香港， 系啊，同埋佢好重视一样嘢就系香港佢自己本身嘅 meritocracy， 同埋点样唔可以俾系啦，点样唔可以俾呢、這个。 红色资本， 红色资本 染红， 唔系呢个都唔系个问题，系俾特权咧腐蚀香港自己本身嗰种价值观啊，呢个先系个问题。 嗱，佢把声太斯文，头先佢咪一段说话咧，系叫做咩排红啊嘛，佢 话系啊，佢话香港系 即系排红嘅啫， 系啦，排红之地， 即系屙尿咯，系嘛，即系 啱啊，你 唔系你真系成日成晚都喺度屎尿尿，我真系俾你激死嘅啫， 手尾呼应啊嘛哥， 唉，我哋讲金融，大佬真系俾你激死，继续 啊，你咪人嚟噶，金融都系人嚟噶嘛， 系啊， 第二嗱，仲有一样嘢，其实我觉得咧。即系其实我觉得 会唔会其实同台湾呢，我觉得有啲启示呢。嗱，你而家台湾又系讲反服贸，喂，摆明益佢㗎啦，已经摆明塞钱落佢袋㗎啦，点解仲要 say no 先，仲要咁叽叽格格，要上街又占领呢样占领嗰样，喂，而家又系，喂，金融界喂仲令益你唔够咩，又讲互通，又喂其实已经全部礼物嚟㗎啦。 但系个利益呢你分析到嘅，虽然前生头先唔系讲到清楚，其实利益倾斜咗嘛。 系 系啊， 即系你变成系靠关系啊嘛， 嗯， 裙带关系啊嘛。我系跟你嘅政治立场嘅，你咪俾生意我咯。嗯、你唔系已经唔系睇紧我嘅 meritocracy 啊嘛。 系啊， 即系唔系睇紧我的实力啊，唔系睇我究竟做嘢叻唔叻啊。 就讲你关系 系嘛，同埋我同你 friend 唔 friend 啊嘛。 系咪系咪宋林条女？唉， 咁所以而家呢一个嘅金融界。喂，老实讲，肯定佢唔敢话代表啦，但系你七十几人， 嗯， 以前你点揾到七十人出嚟？揾七个都难啦， 系啊， 系咪？仲系签名， 系啊， 系咪？要求佔中，要求香港民主，跟住而家仲死第十个诉求，仲话希望香港建立个民主制度，影响内地嘅。 所以我觉得佢真系太大胆 P K 嘅呢位啊， 大佬真系，喂，发到大河水泛，唔系即系井水泛河水啊，哥，真系你捞过界啊，真系，哇，即系所以其实咧。即系你个大中华情意结咧，就唔净止支联会有嘅。喂，原来咧金融界 都好多有， 都不乏其人噶，都不乏爱国之人噶。 喂，钱志健仲喺外国翻嚟嘅添， 系啊， 应该揸住外国 passport。 所以其实，喂，我觉得咧，呢个边个咧？呢、這个叫做《环球时报》话佢假金融人咧，都不无道理、啊。喂。佢点会有金融人咁咩噶？咁唔同臭噶？ 唔系啊， 咁离地喺度讲呢啲原则嘅， 全全系个政治人嚟噶、啊。你听到佢头先所讲，喂，唔系、啊，金融同埋政治密不可分嘛？佢自己都咁讲 嘅。政治唔系，其实你金融佢自己本身都可以有一啲即系香港共同嘅核心价值系值得你自己拥护噶嘛？啱啱先？ 系香港特别奇怪啲， 系、 嗯、 香港就系政治同金融系区分嘅。喺外国咧就是、金融人其实个个都系参与紧政治嘛，你咪点样 lobby 嗰啲法例啊，嗰啲 regulation 啊，去 loosen 佢啊，或者系 deregulate 佢啊，嗰啲乜嘢啊，大佬。 你求其 search 两间啦 ，Cato Institute 或者 Peterson 啊、Institute 佢全部都系班大巴撒走去 support 嘅啫嘛，专门搞 lobby 嘅。 嗯， 所以今次金融人系醒嘅， 系， 嗯， 系嘛，你拣 Financial Times， 嗯， 系啊。 登廣告，即係我哋嗰啲十下十下最叻就係學佢話齋啊，得 South China 已經好勁啦，係咪？又要嘥時間翻譯英文。 佢仲有登蘋果嘅，係嘛？即係其實佢都兩手找嘅，都係即係你兩手準備。 即係英國嘅《金融時報》同埋喺背後喺美國佬撐嘅《蘋果日報》，即係英美勢力。所以咧，其實佢係洞悉到咧阿爺嘅次次痛。 咁都得。 《環球時報》咧就再一次引證咧，係前志健咧嘅策略咧同埋手法啱。 系啊，你声大大，你先证明你啲嘢 work 噶嘛。 我哋登十次喺明报或者即系东方或者星岛有鬼用咩、 啊？你咁系咁搞佢好似死鱼咁样，你就唔 high 啦。 喂，最重要一样嘢，我话俾你听，喂，登金融时报嗰、那个广告费好贵噶嘛，我有咁嘅财力搞你 啱啊。 第二，我系金融人。 嗯， 我先识拣 Financial Times 咁 样。喂，唔系而家剩翻你嗰啲官二代先系金融人系嘛？如果系嘅话，真系好得人惊。咁啊，亦都揭示咗一样嘢，就系话，喂，如果喂你嗰啲即系其实，哇，你系咁搞，你即系啲庄家股啊，你玩晒啊，喂，原来即系后面嗰啲资料啊，嗰啲资讯嗰啲全部你自己带晒。喂，即系好似即系今日呢、這个即系评呢个一周刊讲嗰啲嘢咁啫嘛。喂，即系咁样讲嘅话，喂，你冇 relation 嗰啲。喂，冇得玩啦，啱啱先？ 冇关系就冇得玩噶啦。 业界上面嘅贫富悬殊啊嘛， 嗯， 系嘛？ 所以咧，学识两个字，即系面对中国共产党嘅时候咧，就是、关系 啊， 唔系强硬咩？ 系 强硬，呢个系我哋做嘅啫。 咁你关系先可以强硬啊嘛？ 系啦， 即系关系先强硬啊。 不 过 咧，佢醒。不过讲翻咧，即系佢点解醒咧？第一，金融界好少出呢啲咁嘅 statement。 嗯， 你揾到七十几有， 嗯， 系啊， 登 Financial Times 系嘛？刺埋中共条即系死穴 啊！ 就系我搞香港嘅民主，影响埋你， 系 你吹啊咁样， 系 嘛？ 嗯， 死唔死都系共产党呢个嘅，真 系啊！ 喂，好 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唉 ，overrun 咗啦已经。 好 ，OK， 下星期再见，拜拜。 好，拜拜， 拜拜。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